界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人啊，这是南边，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我是季彤，今天呢又到了周一，又是我们开心茶馆晚间时段的节目来陪伴大家了。那么听了两天的戏曲之后呢，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还是请大家来继续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一块醒木旗下分，上至君王下至臣，君王一块侠文武，文武一块侠黎民，僧家一块讲佛法，道家一块论玄门，儒家一块弹筋骨，天师一块敬鬼神，一块落在江湖手，还走天涯论家门。刚才这开场诗说的就是我们这块木头啊，一块醒木七下分，上至君王下至臣，皇上呢要拿这木头呢叫龙胆啊，元帅要拿这木头一拍呢叫虎胆，我们拿这木头一拍叫醒木啊。为什么叫醒木？就怕您不爱听，您睡着了，我一拍木头把您给吓醒了，您接着往下听啊，所以它叫醒木啊。说几句闲话，咱们接着还说咱们三国。上回呢咱们说到孙权带着江都的人马打江夏，为了杀皇祖取皇祖项上人头，给自己的父亲长沙太守孙坚报仇雪恨。孙坚37岁死在岘山，就死在皇祖手里了。说您看孙坚死，孙权什么事也不能瞒着自个儿父亲，说我父亲这事做的不对，不应该打江夏郡，他绝不这么说。不管他父亲有没有毛病，总而言之仇人是皇祖。要按说长沙太守孙坚就不应当打，不是就为这传国的玉玺吗？啊，拿这传国的玉玺回去等他当皇上啊。小霸王孙策孙伯符有传国的玉玺，他没想当皇上，拿这传国玉玺借兵，然后创下江东六郡81州的事业，所以孙策的见识要比他父亲长沙太守孙坚高。那么孙权的见识呢又超过孙策，超过孙坚，但是杀父之仇不能不报。大皇祖10万兵，先锋官是吕蒙，两员主将董袭、甘宁、甘兴霸。咱们上回说过甘宁啊，甘宁是东吴的大将，您往后听甘宁百计劫魏营，这是相当精彩的一段书。甘宁、甘兴霸跟董袭带着100只小船，船上有东吴的兵，就把江夏郡皇祖苏飞手下的蒙冲战舰这铁索斩断了，然后飞上船只，就把皇祖手下2名先锋官给杀了。大将苏飞跑到岸上，潘璋也是东吴大将， 就在汉盖上把苏菲生擒活捉了，然后交给孙权，孙权把苏菲装到了木龙囚车。江夏郡江夏太守黄祖都督就是苏菲，所以孙权呢把黄飞放到木龙囚车，这话就放出来了，等捉到黄祖，两颗人头来祭奠我的亡父，必须杀黄祖杀苏菲，给我父亲报仇雪恨。这仗可还打着呢，甘宁甘兴霸带着手下人就上了岸了。甘宁信说现在苏菲已然被捉了，那么孙权孙将军最恨的是谁？就恨的是黄祖，我要把黄祖捉住，不但为孙权报仇雪恨，也解了我甘行霸心头之恨。我救了黄祖，他张嘴紧翻贼，闭嘴紧翻贼，他瞧不起我甘宁。甘宁很聪明，他知道黄祖离开江夏准奔东的方向，够奔荆州去找刘表，让刘表发兵给他报仇。所以大将甘宁甘行霸带着手下人离着江夏郡东门十几里地埋伏好了，你要在城门这儿堵着他不出来。黄祖呢就派手下的兵将出东门一打听没有埋伏，赶紧带着手下残兵败将离开江夏郡，出了东门就跑，往前面跑没动静，踏实了。等跑出十几里地来了，甘宁甘行霸得报了，马上传下命令捉黄祖。炮声一响，人马出来了，当中间大将甘宁甘行霸胯下马掌中枪，黄祖一看就愣了，对面甘宁吗？黄祖，取你项上人头。哎呀，甘行霸呀，你在我手下3年，我对你不薄啊，你放我一条生路啊。哎，没有我你就死在东吴战将凌操手下，我把你的命救了，你反而不重视我，张嘴紧翻贼，闭嘴紧翻贼，今天我要你的命。黄祖心说，你要说要我的命，非要我的命不可呀，赶紧说一声跑。手下兵将簇拥着黄祖啊往上一冲，甘宁心说，你冲啊，有我在此，你今天休想逃生。正在这时候，就听身背后头骂他栾宁声音所响，大将甘宁回头这么一看，来了一支人马，打着东吴的旗号，为首一员老将，冰铁盔甲，造征袍，胯下把掌中大铁矛，正是老将程普。甘宁脑子唰一转，心说程普要来了，他要捉住黄祖，功劳是谁的？我争得过他吗？他是东吴老将。想到这儿，把大枪挂在马上，拿出弓来，抽出一支凋零箭，刃口点点，对着黄祖。弓黑如满月，吧嗒一声，甘宁在江中剑法特别好，这黄祖这还愣着呢，想冲过去的，砰的一声正射到黄祖的身上，黄祖扑通一声由打马上掉下来。甘宁甘兴霸把弓一扔，攥宝剑边摁奔黄，宝剑出匣往前一催马，一低头把黄祖的人头就砍下来，甩凳离鞍下马捡起这颗人头。这时候老将程普催马到了，程普看见没有？程普看见了，程普心说，我催马过去打算助你一臂之力，捉住黄祖送给孙权将军，好给老将军报仇泄愤，没想到你怕我贪功，一支箭把黄祖给射死了。老将程普那有多大的经验，来到甘宁甘兴霸面前，甘宁提了起人头，拢四将人等搬鞍上马，一看老将程普到了，老将军好啊，捉住黄祖取下人头，那是甘将军首屈一指的功劳啊，可喜可贺。甘宁甘兴霸没说话，两边合在一处，然后杀进江夏郡，江夏郡就到手了，这一仗很快就结束了。孙权收兵，甘宁甘兴霸拿着黄祖的人头来到船上面见孙权，把人头呈上，孙权一看这人头是放声大哭，父亲呐，我总算给您报仇雪恨了。甘宁把这颗人头呈上，孙权提了人头的发髻 越看越恨，越看越恨，自己的父亲37岁就死在皇祖之手啊。想到这儿，怒从心中起，拿手一提着这发髻，啪往地一摔，溅得四处都是血，因为这血还没控干呢。手下的兵赶紧把这颗人头捡起来，孙权一伸手接过来，提着这发髻，啪往地又一摔，连摔三下儿。爹呀，而今儿已然大仇得报。他在这说话，旁边惊动了一员小将，这员小将年纪轻轻20岁，东吴的年轻战将，小将凌统。凌统心说：“孙将军呐，捉住了皇祖，你给你父亲长沙太守孙坚报仇雪恨，可是现在献人头的是甘宁，我的父亲凌操就死在甘宁之手。”小将凌统两只眼睛恶狠狠地看着甘宁，甘宁可没看见。来呀，撤兵回归吴哙。小将凌统忍住悲痛，跟着孙权撤兵了。那么苏飞呢，还压在卧龙囚车。大将甘宁、甘兴霸随着东吴的人马走，留着江夏郡怎么办？江夏郡已然得到手了，皇祖已然死了，江夏呢在长江的这边，东吴在长江的这边。孙权就问手下文武官员，现在咱们撤兵回归吴哙，江夏郡怎么办？东吴的第一个谋士张昭、张子布抱拳拱手，主公，江夏郡孤城一座，您要留人看守，恐怕供给不足。荆州牧刘表、刘景升肯定要给皇祖报仇，大队人马杀上来，孤城不可保，不如咱们先回去。如果说荆州的人马要过江攻打东吴给皇祖报仇，咱们严阵以待，打了胜仗之后过江直接够奔荆州，拿下荆州之后江夏就可保了。孙权就听了张昭、张子布的话，这城就不要了，然后大队人马撤回江东。苏飞在卧龙囚车里头这么一想啊，哎，长沙太守孙坚37岁死在岘山，这里边有我的事儿。虽然是皇祖安排的，皇祖的主意，不是我亲手杀的长沙太守孙坚，但是孙权一定要杀我报仇，得了，我求求甘宁吧。就跟旁边看着他这小校说，我求你一件事儿，你要帮我办成了，将来我要活了，我一定好好的孝敬你。这人呐，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好好孝敬我，那肯定银子少不了。苏将军说话算话，您瞧，命都得求您保着，我说谎能不算话吗？那您说吧，你跟甘宁、甘兴霸说说，求甘宁在孙权面前替我说几句好话，能保住我这条命，我一定将半步家资送上。那好，这小校偷偷的找甘宁来了，甘将军，苏将军求您一件事儿，是不是让我救他呀？不错呀，你告诉苏飞，即便他不说，我甘宁、甘兴霸能忘了他活命之恩吗？让他且放宽心。哎呦，多谢您了。这小校心说，我这财也就发了。等回到吴哙之后，吴侯孙权拿着皇祖的人头放在父亲的牌位之前，传下命令要取苏飞的人头。这时候甘宁、甘兴霸进来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孙权面前，拜见孙将军。甘兴霸，何时见我？孙将军，请您饶了苏飞一死啊！我的父亲死在江夏皇祖苏飞之手，你为什么要让饶苏飞？孙将军，想当初我投奔刘表，带着800多人，没想到我看刘表不能成事，没有远大志向，我想到江东来投奔您，被皇祖给我留下了。我在皇祖手下打着胜仗，救了皇祖的性命，皇祖看不上我，是苏飞在皇祖面前保我当诸县县长， 让我靠近江边，我所以才能过得长江来见吕蒙将军，归降孙将军您，在您麾下听令。如果没有苏妃，我就死在皇祖之手了。所以看在我甘行霸的份上，请您饶恕苏妃苏将军。哦，孙权妄下一压自个儿的怒火。要怎么说《三国演义》说曹操是奸雄，刘备是枭雄，孙权是英雄。孙权确实是个英雄。按着复仇，我非杀苏妃不可。看见甘宁甘行霸，将来我要承其霸业，这是我手下大将。而且苏妃也确实不是杀我父亲的凶犯，而是救了甘宁，甘宁才能成为我麾下战将。孙权年纪轻轻想得开，好啊，看在你份上饶他不死，可有一劫。他归降之后倘若要跑了怎么办？孙将军，您让他活着他还能跑吗？如果说苏妃私自逃跑，那我甘行霸人头见上，好，放了苏妃。甘宁甘行霸这一绝，苏妃活了。当然苏妃非常感激甘宁甘行霸，就在甘行霸手下为差。孙权把皇祖的人头放在父亲的灵前，焚香跪倒，放声大哭，给父亲纪念亡魂。我已然把皇祖杀了，给您报仇雪恨。哭完了，然后摆上酒宴，灭了皇祖了，文武官员在此庆贺夺江夏灭皇祖之功，摆上风风盛盛酒宴，大家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孙权高兴了，给父亲报了仇了，他可忘了那边还有小将凌统呢。凌统在这瞧着，心说：“孙权，你给你爸爸报了仇了，我爸爸呢？这死在甘宁之手，现在甘宁就在我面前，我就没法替我父亲报仇雪恨。”咱们前文书说了，小将凌统救他的父亲的尸身回来时候才15岁，现在事隔5年，建安12年了，马上到13年了。到建安13年，《三国演义》这部书可就热闹了。凌统握住拳头瞧着孙权呢，你摔怀祖人头的时候，我就想摔给甘宁的脑袋呀。越想越生气，越想越生气。一看甘宁跟大家伙这些文武官员陪着孙权一杯一杯的酒，杯杯敬，盏盏干，大家开怀大笑。啊，凌统实在受不了了，猛然间站起身形，攥宝剑边摁门框，擦啷啷宝剑出匣，噌一个箭步过去，手起剑落，砍死你！这宝剑可就过来，离着甘宁也就1尺多了，也就是甘宁，这样我就玩完了。傻了还不说躲，甘宁甘行霸一抄这酒桌，啪往上一躺，嘡的一声，这宝剑就砍在这小桌上了。那您要看《三国演义》原文，说甘宁甘行霸拿这椅子挡，那时候没椅子，咱们说过，三国年间顶多有胡床，就是那马扎儿啊。那时候吃饭跟现在不一样，说现在好多咱们中国人老崇洋媚媚外哈，你瞧外国人分餐制多干净。其实咱们中国古代都是分餐制，席地而坐，前面一小桌，这小桌也很简单，一盘子啊，咕嘟溜炒炖都在这盘子里头呢，是吧？大家伙也是分餐制。您要听我说《东汉演义》，您甭听别人，马山威、贾福、张公上马山威这山上去，一人一小桌，前边摆一块牛肉，大家伙一边自个儿切，自个儿吃，自个儿喝酒。那真酒不菜，也就是一个表现形式。所以甘宁拿手啪这么一抽，也就是甘宁把这宝剑给扛住了。头一个孙权就窜过来了，众战将往前一拥，就把这俩人给分开了。孙权叼住了小将凌统的手腕，凌将军看在我的份上，息怒了吧。旁边战将心说，看在您的份上，您给您爹报仇了，人家呢？甘宁甘行霸被大家伙拉开了，大家左说右说，好容易劝了半天， 有孙权这压着，大家伙劝着，凌统知道现在想杀甘宁也杀不了了，恶狠狠地看着甘宁，心说日后再说，早晚取你项上人头。这件事给压下去了，孙权一看不成，两个人同在我麾下为将，天天见面，不成。这样呢，就让甘宁、甘兴霸镇守夏口，给了100条战船、5000水军，让甘宁走了。甘宁心领神会，也就走了。孙权呢，为了安慰小将凌统，封他一个成郡校尉，给他一校尉。你给一校尉也安慰不了，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呐。就这样把这事平息下去了。孙权跟周瑜、周公瑾跟自己的叔叔孙敬一商量，让孙敬带着兵看守吴会会稽郡，看守苏州，让周瑜、周公瑾身为大都督，在鄱阳湖训练水军，防备刘表、刘景升，防备北方的曹操。孙权呢，就带着文武官员退到柴桑郡。柴桑在哪儿啊？柴桑就是而今的九江。您要听宋朝的书，有一段金云大鼓闹江州啊，宋江在乌罗院杀了严氏，问了个充军发配，去往江州城。这江州城就是九江，就是三国年间的柴桑。文武官员陪着孙权、孙仲谋、侯甲、长策，所有的这些官经路口、河路码头，都有孙家的亲戚，还有最可靠的战将在这儿带兵镇守，严阵以待。那么曹操大兵南下的，现在风声还不大，只知道曹操在玄武湖训练水军，东吴在鄱阳湖，曹操在玄武湖。那曹操到底什么意思？周瑜、周公瑾是估计得出来，那么孙权估计得出来吗？孙权当然估计得出来，曹操要称霸于天下，你要称霸于天下，我还要称霸于天下呢。所以江东是严阵以待，主要的是防备什么？主要防备刘表，怕刘表给黄祖报仇。这些消息诸葛亮派出的细作全都把这消息拢到一块儿了啊，一条一条微信哎飞发啊，就发到诸葛亮那儿了。一对一对一对这些细作回来了，诸葛亮给他们开这个会，各自汇报自己的情况。所以说江东设立招降馆，雇佣张宏为正副馆长，收降了这么些文武官员，那都是江东了不起的人物。而且灭皇祖，收降了甘宁、甘兴霸，把皇祖杀了，给孙权的父亲报仇雪恨了。这些事情最后到了柴桑，周瑜、周公瑾在鄱阳湖训练水军，诸葛亮一一全都知道，刘备也在旁边听见了。诸葛亮打发这些人下去休息。主公，您听明白了吗？我听明白了，多谢孔明先生，您作何打算呢？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